长生殿第25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arry Fox 所做的录音。 Larry F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49出，德性。身病装宫女服上，相思透骨成阿酒，月天消瘦，横无烧尽魂来否，望断弦音，一片晚云秋，黯然愁难释，绵绵鬓转尘，哀蝉将落叶，一种未伤情，寡人梦想妃子，染成一病，因令房事养通忧，摄照方魂，谁料无从寻觅，通忧又为我了身访求去了。唉，不知是方士妄言，还不知果能寻找，寡人转瞻萦怀，病体越重，一切告力士到坛大厅，还不见来，对着这一庭秋景，好生眩望人也。夜哭红藕，条梳清流，见次次满处西风，都送与人消瘦。悠悠欲眠不眠一枕，非也是也正望谋，问无恙魂未剖，活时难救，死时怎休，他生未救，此生顿休，可怜他渺渺魂无觅，谅我这奄奄病怎臭。丑池钗和尚，鹤转银州，幸悟西江远寄头，忙回奏，闲谈传语为离忧。身高力士，你来了吗？问因有家人，国有家因否？莫为我烟间把浪宇宙。丑，万岁爷听起，那仙师和追寻酒，变黄泉碧落俱无有。身惊枯竭呀，这等说来，妃子永无再见之期了，无地不痛杀寡人也。丑，万岁爷请休禅咒，那仙师和玉器遨游，玉织女传之在海上舟。身，可曾得见？丑，蓬莱袖见太真仙愿绑高头。身，原来妃子果然成仙了，可有什么说话？丑，说来有含情致谢君恩厚，下望承还两泪流。身，果然在这等事。丑，非虚谬，有当年钗和清分手，寄来呈奏，这钿盒金钗，就是娘娘临终时赋予奴婢殉葬的， 不像娘娘西到仙山去了。深知钗和大哭介，我那妃子啊，点和分开，点和分开，金钗钗对，都似玉人别后，单行只影。良家寡女，一般而做成离愁，还一夫一收朱孝庄云鬓晚香罗袖，此寄清风远寄语，无限恨各中流。见了赠身是手，王自相同心在何？双顾重重。且住，这钗盒乃人间之物，怎到得天上？前日目中不见，阵阵疑心，今日如何却在他手内？丑，万岁爷休疑，那仙师早已虑及，向娘娘问得当年一件密事在此。身。是哪一事？你可说来。丑，娘娘和把天宝年间长生殿里，赫茫茫说起从头，七夕对牵牛，正夜半贫贱思咒。身，此事果然有之。谁料钗分合破，至今日何翻作了孤雁汉宫秋？丑，万岁爷且省愁烦，娘娘还有话说。生，还说什么？丑，娘娘说今年中秋之夕。月宫奏演霓裳，娘娘也在那里，叫仙师引着万岁爷到月宫里相会。申喜介，既有此话，你何不早说？如今是几时了？丑，如今七月将近，中秋之期只有半月了。请万岁爷将玺笼提。生，妃子继续重逢，我病体一些也没有了，广寒宫，冗相救，十分病体一时休，倒挨不过人间半月秋。海外传书怪鹤迟，词中有事两心知。更期十五团圆夜，纵有清光之对水。第50出重圆，近半道士上，晴一片，唤出人在烟卷。但使有情终不变，定能偿夙愿。贫道杨同游。前出元神在于蓬莱，蒙玉妃面主，中秋之喜引上皇到月宫相会。上皇原是孔圣真人，今夜8月15数合飞升，此时黄昏以后，你看碧天如水，银汉无尘，正好引上皇前去。道游未了，上皇出宫来也。身上，碧沉沉，云开远天，光皎皎，月明摇电。觐见介，上皇频道稽首。身，仙师少礼，今夜何只因你传信约禅宫相见。急得我盼黄昏掩耳穿，这清宵计全托赖影不展。近夜色已深，就请同行。明月在何许？ 挥手上青天生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静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只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生，闲时天路迢遥，怎生飞渡。静，上皇不必忧心，待贫道将手中斧子直作仙桥，引到月宫便了。生，你看一道仙桥从空现出，仙师忽然不见，只得独自上桥而行。看彩虹一道随不现，只与银河消汉连，香雾蒙蒙不变，听何处奏君天，向近者鬼从边。老旦引仙女执扇随上，祝秋光玉轮正圆，奏霓裳月开清艳，吾乃月主嫦娥是也，月中向有霓裳天月一部，习为唐皇贵妃杨太真于梦中闻得，遂谱出人间，其音反胜天上，敬贵妃以正仙班，吾向蓬山觅取其谱，补入君天，凝于今夕奏也。不想天孙连比情深，欲为重续良缘，要借我乐府与二人相会。太真已令道士杨通幽引唐皇今夜到此，真千秋一段佳话也，只为他情而久意而坚，和天人重见，因此上感天孙为他方便。仙女美，后者道时教他在桂荫下少待，等上皇到来见过，然后与我相会。仙女，您指桂华正言，露华正仙，搓成好会，在清虚府洞天。场上设月宫，仙女立宫门后界，但引仙女行上。离却玉山仙院，行到采蝉月殿，盼着紫成人面，三生愿偿，今夕相逢胜昔年。仙女，玉妃请进。但进界，月主娘娘在哪里？仙女，娘娘吩咐请玉妃少待，等上皇来见过，然后相会，请少坐。身行上，行行渡桥，桥尽漫额沿，身如梦里，飘飘玉风旋，清辉正显，入来翻不见，只见楼台隐隐，暗送天香扑面。广寒清虚之府呀，这不是岳父吗？早约定此地假期，怎不见蓬莱别院仙？仙女迎接，来的莫非上皇吗？生，正是。仙女，玉妃到此久矣，请进相见。生，妃子哪里？但上皇哪里？生见但哭见， 我那妃子，但我那上皇后，生乍相逢，执手痛夜难言。想当日玉折相催，都只为时衰力软，泪已冤惨，尽砸醉千。到今日满心惭愧，到今日满心惭愧，诉不出相思万万千千。但陛下说哪里话来，是妾孽生命贱遭魔障，内君即不免。梨花玉殒，断魂随杜鹃，只为前梦未了，苦意残垣。唯将旧梦痴抱间，贺君王补气，念妾似砖，碧落黄泉，为奴寻遍。生寡人回驾马嵬，将妃子改葬，谁知玉骨全无，只剩香囊一个。后来朝夕思想，特令方士遍觅芳魂，才到仙山寻见，与卿卿把衷肠代传。拆分一股和一扇，又提起奇巧蒙眼。但出拆盒界，妾的拆盒也带在此，同心电合金在连，双飞重对拆头燕，慢回思不生黯然，再相看不禁泪涟。幸贺天孙见怜，许令断缘重续，今夕之会诚非偶然也。仙家美眷比翼连枝，好合亦然，天将离恨补，还把怨愁填。生何写苍苍可怜，颇情长繁星重见，天助个鸳鸯蝶紫霄边，千秋万古正奇缘。仙女月主娘娘来也。老旦上白鱼粒粒月中影，丹桂飘飘云外香。生见介月姐拜衣。老旦上皇稽首。旦见介娘娘稽首。老旦玉妃少礼，请坐了。上皇玉妃恭喜仙果重成，情缘永正，往事休提了。只怕无情种，何愁有断缘。你两人把别离生死同磨练，打破情关开真面，前因后果随缘现，绝会和寻常有浅，偏您相逢在这团圆宫殿。仙女玉旨降，贴捧玉旨上，积尘天上千丝巧，挽救人间百世缘。玉帝赐玉堂皇李隆基，贵妃杨玉环，姿尔二人本系原始孔生真人，蓬莱仙子偶因小浅暂住人间，今折现已满， 准天孙所奏，见耳琴声，命居刀立天宫，永为夫妇，如赤奉行。生旦拜戒，愿上帝圣寿无疆。贴，上皇太真，你两下心间，情缘双正，如今已成天上夫妻，不比人世了。刀立天，看红尘碧海须臾变，永成双作对，总没牵缠。有眼抹月披风随过浅，痴于逆雨无留恋。收拾拆和合旧情缘，生生世世消前怨。老旦，群真寂寂，桂宴仪张，辽凤一伤，为上皇玉妃称贺，看酒过来。仙女捧酒上，酒到。老旦送酒戒，清虚殿及群真列起筵。桂花中一对神仙，桂花中一对神仙，绽风流千秋万年。会良宵人鬓圆，照良宵月也圆。贴向旦戒，现你死报痴情犹太监，笑你生前守盟几变迁。总空花幻影当前，总空花幻影当前，扫凡尘一齐上天。会良宵人鬓圆，照良宵月也圆。生旦，尽谢嫦娥把中去怜，尽谢天孙把长恨填，历愁尘苦海无边，历愁尘苦海无边，梦回头痴情笑间，会良宵人鬓圆，照良宵月也圆。死生仙鬼都尽变，直作天沟并地连，才正应长生殿里蒙眼。贴，今夕之会原为玉妃新谱霓裳，天女美哪里，众天女各执乐器上。夜月歌残鸣凤曲，天风吹落不须声，天女美稽首。贴，把霓裳羽衣之曲歌舞一番。众舞戒，桂轮芳暗心声，分排五行，先配护躯腔，趁天风唯闻遥送叮当，宛如龙起游千丈，翩若鸾回色五张，霞裙荡，对琼丝袖张，洒团团翠云，堆一溜秋光，鸟亭亭，线勾岭身边鹤场，燕晶晶，会瑶池岩畔红床，香馥馥，蕊殿群书散玉芳，晨独立，胡不昂，偷低度，凤隐藏，练衣调扇恰相当，一字一回响，半落飞，凌波漾，动无额，行云响，阴和态，婉转悠扬，山山不涉高峡唱，更泠泠节奏映宫商，映红蕊，寒风放，竹银汉，流云漾，不似人间赏，要铺帘幔榻，笔砚轻扬， 不须不须瑶台上，飞琼引心狂。弄玉弄玉琴台上，吹箫也自忙。凡琴先意两参详，把君天换枪。巧翻沉鱼弄盘旋未央，银蝉亮，玉漏长，千秋一曲舞霓裳。贴，妙哉此曲，真个善绝千秋也。就借此乐，送孔生真人同玉飞到刀立天宫去。老旦，天女美，奏乐引导。天女古乐引申淡界，神仙本是多情种，蓬山远，有情通。情根历劫无生死，看到底终相共。尘缘孔总，刀立有天情更勇。不比凡间梦，悲欢何哄。恩与爱总成空，跳出痴迷洞，割断相思控。金枷脱，玉锁松，笑骑双飞凤，潇洒到天宫。旧霓裳新翻弄，唱与知音心自懂。要使情流万古无穷，谁令醉舞浮冰岩？上界群仙带谪仙，一曲霓裳听不尽，香风引到大罗天。看修水殿号长生，天路悠悠皆上清。从此玉皇须破例，神仙有份不关情。长生殿鸿生著，全书完，录于台北2025年2月。